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Strange, wild. 光怪陆离. Polished, magnificent. 光鲜亮丽. Dark and miserable. 阴暗凄惨. Polarization. 两极分化. Avant-garde. 前卫. To do things according to convention. 按部就班. Sumo wrestling. 相扑. Kabuki. 歌舞伎. To extend in all directions. 四通八达. Epitome. 缩影. To experience. 领略. To operate. 运转. Leisure. 闲暇. To take a breather. 透透气. Let's try that faster. To experience. 领略. To extend in all directions. 四通八达. Polarization. 两极分化. Sumo wrestling. 相扑. Strange, wild. 光怪陆离. Polarization. 两极分化. Epitome. 缩影. To operate. 运转. Epitome. 缩影. To take a breather. 透透气. To extend in all directions. 四通八达. Dark and miserable. 阴暗凄惨. To operate. 运转. To extend in all directions. 四通八达. Polarization. 两极分化. Avant-garde. 前卫. To do things according to convention. 按部就班. Leisure. 闲暇. Polished, magnificent. 光鲜亮丽. Strange, wild. 光怪陆离. Leisure. 闲暇. Strange, wild. 光怪陆离. Kabuki. 歌舞伎. To extend in all directions. 四通八达. To take a breather. 透透气. Polarization. 两极分化. To extend in all directions. 四通八达. Epitome. 缩影.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光怪陆离. 这个海洋水族馆真不错，向游人展示了光怪陆离的海底世界. 前卫. 你觉得我是一个前卫的人吗? 按部就班. 我喜欢按部就班的学习，不愿意考试前一个星期才拼命复习. 缩影. 电视剧就是生活的缩影，剧中的事很可能就发生在自己或周围人身上. 领略. 一周的欧洲游让我领略了一番异域风情. 运转. 在高速运转的城市中，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很快. 闲暇. 最近工作紧张，难得有片刻闲暇. 按部就班.